将军澳天骏 3B 1A 座强制检测行动完成，大约362名身处受限区域内的人士接受检测，当中发现两宗阳性检测个案，卫生防护中心安排跟进。另外，政府亦都在受限区域内派员到访167户，当中42户没有人应门，政府会跟进。美国总统拜登说，本月稍后他前往欧洲和美国盟友举行峰会期间，不太可能到访乌克兰。拜登接受传媒访问时说，他认为乌克兰非常有可能成为欧盟成员国。报道说，外界预料欧盟领导人将在今个星期较后时间同意接纳乌克兰正式成为欧盟候选国，有关决定将被乌克兰视为胜利。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26,114点，升34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价：港元7.85，日元135.14，瑞士法郎0.967，加元1.298，人民币6.689，英镑对美元1.226，欧元对美元1.052，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63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9.13美元，卖出1,839.7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此外，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南海北部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日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酷热。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咧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温思劳街。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车多，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在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接近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彩云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比较挤塞。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马场对出。另外油麻地的西贡街由于有水管急收，西贡街去渡船街方向近住西贡街游乐场的唯一行车线仍然封闭的。西贡的北潭路有斜坡巩固工程，北潭路近住北潭坳一段仍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九巴路线94号都是要改道行驶。最后，食安仔提提你，高钠飲食会令你患上高血压、中风或者是冠心病，食嘢记得少盐少酱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鸭脷洲海怡半岛海日阁、大埔太和村亨和楼、天水围卫景轩一座、长沙环海乐苑海童阁、天水围天佑苑佑宁阁、大围海福花园福奇阁、青衣海恩花园五座、坚尼地城宏都三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老公啊，第二阶段的消费券很快就有了，今次你想着怎么花好 呢？老婆，你怎么说好呢？ 我想不如用来帮仔仔准备开学用品，又或者添部电脑。 没问题啊，如果我们不转储值支付工具就不用再登记了，政府会用现有的登记资料核实资格，七月尾就有手机短信通知结果，合资格的8月7号就自动拎到了。 那就可以开学之前帮仔仔准备好了。 因应近日新冠肺炎确诊人数上升，请市民减少宴会聚会，减低传播风险。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作出以下呼吁： 跨家庭的聚会是可以咧减少啦。如果是更加是跨家庭的聚会，脱去口罩一起饮食咧，就更加要加倍小心。 同心抗疫，打赢呢场硬仗。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星期一至五上午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八点十分啊，6月21日嘅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睇紧、听紧嘅系千禧年代。想同大家讲下咧，有关于寻日咧就即系讲到有关于普通同埋高额长者生活津贴咧，而家咧每个月就系2920元同埋分別係3915元嘅咁。咁啊，尋日咧社署就宣布啊，今年九月起咧就會落實將兩個計劃啦，叫做合併。合併咗之後咧，長者生活津貼咧就會用普通津貼嗰個比較寬鬆啲嘅資產上限，咁但係同時又攞到高額津貼一個嘅金額啊，即係劃一攞3915元嘅咁。入息都有限額嘅，不過就係維持不變，同之前係一樣嘅咁。而家如果已經攞緊咧啲普通長者生活津貼嘅長者咧，就係、唔需要再交任何申請，就可以到時嘅九月嘅時候咧，就會自動攞到一個比較高額嘅3915元呢個津貼咁啊。比原先嚟講就多咗900多元，差唔多1000元啦咁。咁啊，預料咧會有50000名嘅長者咧係受惠嘅咁。嗱，社署都係話咧，喺合併咗呢一個嘅措施之後咧，2022-23年度相關嘅預算嘅經常開支咧係去到314億嘅，咁啊佔社福開支嚟講咧係30%。長者點睇今次合併咗兩個金咧？即係將普通長者生活津貼同埋高額長者生活津貼嗰個金額都係去到劃一3915元咧？點睇？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同時有啲討論就話會唔會令到長遠嚟講，尤其是喺人口老化之下，呢一啲嘅財政負擔都比較大一啲咧？又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電話旁邊有社區組織幹事，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吳偉東，早晨。 早晨，萧乐文你好。 早晨，吴伟东，点睇九月一号落实呢个合并长者生活津贴普通嗰个同埋高额嗰个嘅额咧？点睇呢个嘅叫做今次嘅呢个改动咧？点睇 咧？其实我哋第一梗系支持呢、這个都系一个德政，因为有5万个老人家佢个长者生活津贴系增加到900多元，咁对生活嘅负担都系有个帮助。不过呢，当我哋对呢、這个即係调整，我哋有啲意见嘅。第一就其实呢个係上年十月施政报告已经讲咗嘅。不过呢，我哋都觉得有啲失望，就係点解要等到今年九月先推行呢咁样。如果推行嘅就其实呢、這个係政府行政上嘅措施啦，佢电脑上改动就得㗎啦。咁亦都嗰啲老人家攞緊嘅，即係本来搵普通额嘅長者生活津貼加到900多元，咁其實如果要推行就唔需要等到九月嘅，咁呢個第一個老人家覺得係慢啦。第二個就係、是、佢而家嗰個儲蓄限額仍然限於即係雖然話調升咗，單身咧就16萬去到37萬，夫婦係24萬去到56萬8000，咁但係咧就好多小人士都提，其實37萬。呢、這個儲蓄都係低嘅，即係有小人士提過就會唔會單身去到50萬啊，夫婦去到100萬啊咁樣。咁但我都聽得明白，即係主持你頭先提過啊，呢、這個係一個長遠嘅財政負擔啊咁樣。我哋覺得其實喺上屆嘅政府已經有提過，當長者生活津貼成為全部係即係政府俾錢嘅一個渠道嘅時候，我係有擔心嘅，即係經濟如果理想咁固然好啦，如果經濟有變化， 政府會有機會好似周恩權時代咁樣削減福利或者削減養老福利㗎咁樣。咁所以上屆政府其實曾經研究過喺全民退休保障嗰度會唔會行勞資官嘅三方供款㗎咁樣。咁但好可惜就係上屆政府係即係唔肯推行，即係當時去揾周永新教授研究過嘅全民退休金咁樣。咁我哋會覺得係嘅，如果我哋要嗌個儲蓄限額提高，放寬到譬如單身去到500,000，夫婦去到100,000，令到多啲長者受惠。咁要諗政府嘅財政承擔嘅，咁就應該諗全民退休金，因為尤其是而家政府算係一個相對強勢嘅政府啦。咁其實如果佢推勞資官三方供款咧，反而係一個時機嚟嘅。 但整體嚟講，你頭先話個資產上限，你係咪就係心目中話去到單身嚟講就係500,000，就由而家話合併咗之後37,000+，去到單身嚟講500,000嘅資產上限，夫婦嚟講就直情去到100,000。呢個係咪都係你哋短期嚟講嘅希望改動到嘅要求嚟㗎？係 㗎，嗱，因為你諗下一個老人家，你家係七萬係咪好多錢咧？咁樣嗱，你要想象下，即係都唔係想象啦。老人家最大嘅開支係住屋食飯，但係最重要係醫療。而醫療一開始咧係真係好難控制嘅。你諗下，而家好多專科輪候時間係3年嘅，無論咧係講骨科啊、眼科啊咁樣。當老人家突然間有一啲醫療開始，你可以臨政府嘅手術㗎，譬如換一啲教啦，或者做一啲手術啦，眼科手術啦，咁。其實好多手術呢唔係即刻做喎，你唔該要可能排一啲磁力共振或者掃描要等㗎喎。咁你等唔到嘅時候你咪去私家囉，私家你先做完檢查再做手術，可能講緊係幾萬十幾萬。咁其實你真係37萬係咪好多錢呢？唔係好多嘅。加上而家譬如你住私人好租金貴啦，你日間嘅消費有增加緊嘅，包括公營事業加間價嘅，咁我哋就會希望嗰、那個儲蓄限額可以提高，起碼即單身到500,000，夫婦到100,000啦咁樣。 除咗話資產嗰個限額之外，入息而家都有限額噶嘛，就算合併之後，雖然係同原本係一樣嘅，冇分別嘅，都係單身人士嚟講就10,000+嘅入息限額啦，每個月。夫婦嚟講咧就係15,000左右嘅咁。呢一個你哋有冇需要覺得係要放寬咧？或者呢一個算唔算係一個都係一個門檻？對於一啲長者係咪可以申領到呢一個嘅長者生活津貼？ 嗱，其實而家單身係10,430，夫婦係15,810，呢個係低過公屋輪候入息限額嘅第一。咁啊，夫婦攞15,000，因為單身公屋入息限額係12,900嘅，即係如果輪候公屋，第一就夫婦15,810咧，其實你同另一個政策叫做我哋政府有個叫中老年就業計劃，鼓勵長者就業嘅。咁啊，我哋都認識一啲雙老都在職嘅咧，其實佢攞唔到長生津嘅。咁啊，可能唔係可能，即係我覺得呢個咪同中老年就計劃有啲違背，因為中老年就計劃鼓勵佢哋就業啊嘛。但係另一方面咧，夫婦攞呢個養生津咧就係15,810，咁如果兩老都做嘢咧，如果大家譬如賺10,000，咁其實已經夫婦賺20,000已經超出咗攞養生津，所以我覺得飛行量都要放寬啦。咁令到更多長者攞到長者生活津貼，係點解攞到長者生活津貼？其實鼓勵就業咧，就嗰個狀況就係令到老人夫婦咧，就係可以都攞到長者生活津貼，係減輕佢個現時個生活負擔咯。 其實喺2017年嗰陣咧，長者生活津貼之上咧，再加層高額嘅援助咧，當時嘅講法就係話援助一啲比較有經濟需要嘅長者啊嘛。咁而家就合併咗，其實就冇咗呢一個嘅即係所謂分唔分，即係係咪特別有多啲經濟需要嘅長者？你覺得今次咁樣合併冇咗呢一個嘅諗法又啱唔啱咧？同埋 始終即係同即係長者生活津貼同全民退保係有一個嘅分別喺度噶嘛，完全冇一個嘅即係考慮啊經濟需要多啲嘅長者或者經濟需要少啲嘅長者去一次過咁俾又合唔合理咧？因為呢筆係公帑嚟噶嘛，都點睇咧呢個人？ 嗱，暫時而家都係叫做經濟冇咁好嘅長者咧，就係攞長者生活津貼，因為佢即係加多900多元啫，但係咧佢仍然有。好清楚門檻嘅入息限額啦，資產限額即係單身唔好超過37萬，夫婦唔超過568000，咁呢個先至攞到劃一咗金額嘅3915元。咁亦都咁講，3915元係咪好多錢呢？其實唔多嘅，因為一個月3915元，你除咗日常開支，即係住屋啊、食飯啊、醫療啊，咁其實係佢攞呢個就唔會攞到綜援啦，綜援就另外仲有租金津貼同埋特別津貼。咁所以理解呢、這個第一佢唔係全民啦、第二今晚呢都係接近我哋提嘅全民退休保障。咁我哋覺得都係經濟唔理想嘅先攞呢、這個即係3915元，而你儲蓄同埋入息高嘅呢你就攞唔到嘅。咁、當然我同意主席講就係、是、長遠對政府个财政系咪一个负担啊？系嘅，咁所以先问政府中长线考虑就系行全民退休保障啦。咁但系可惜就系而家过去世界政府都未愿意系做推呢个全民退休保障。咁财政负担要谂之余咧，我哋都会觉得政府要谂嘅就系全民退休金咯。 你建議下嘅政府喺長者生活津貼，而家因為已經係做咗合併啦嘛，即係仲有啲咩工作要去改善，或者針對退休保障方面仲有啲咩要做咧？我見有啲學者話，譬如先講長者生活津貼啦，長遠嗰、那個財政承擔方面，咁佢哋就建議係咪都要開徵更加多嘅税項咧？譬如一啲嘅富人税啊，一啲嘅消費税等等嘅税項咧，咁你自己又同唔同意呢個方向度？或者對下嘅政府喺退休保障方面，希望可以點樣做咧？ 嗱，其實我哋大家都知道個税額係窄嘅，即係而家都大家知道香港嘅收入都一定程度上，除咗一般嘅薪俸税、利得税之外咧，係好集中喺賣地啊嗰啲嘅税收嗰度嘅，即係賣地收益係好影，或者賣樓嘅收益好影響政府整體嘅税收。咁所以如果開徵多啲嘅税額，譬如利得税嘅調整或者係富人税嘅调整咧，呢、這个系都认同嘅一、這个方向。咁但系就住即系长生津，我哋有个隐忧就系、是，因为全资都系政府俾晒。咁如果当曾经发生佢哋经济差嘅时候，政府系会削减福利嘅，削减10%+嘅。咁试过有一次亦都冇追加翻。咁所以我哋会知道。正如主持講，而家長津津係福利佔份比例去到30多-40%嘅，接近40%嘅。咁如果政府係願意考慮勞資寬三方供款嘅全民退休金咧，相對係令到個老人福利個財政係穩健嘅。咁、所以呢個都係過往做嘅研究，亦都係可行咧。我哋都希望來屆政府係會考慮咯。 好啊，唔該曬吳偉東，多謝你。吳偉東咧係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嚟嘅，針對住而家話喺9月開始啊，就可以即係真係實施呢個普通同埋高額長者生活津貼咧，係合併嗰個嘅金額劃一發放咧，係3915元。又請多位嘉賓同我哋傾下，嶺南大學社會學及社會政策學系助理教授歐陽達初，早晨。 系早晨，主持你好。 早晨，欧阳达初，可唔可以讲下9月1日实施呢一个嘅合并？即系如果以50000个攞紧普通津贴、普通长者生活津贴嗰一批嘅长者嚟讲咧，就额外多900多元，差唔多1000元啦。点睇成个合并嘅安排啊？你 嗱，我估咧呢个合并安排其实就当时系喺一个即系政治相对唔稳定嘅状况底下，特首提出嘅。咁但系其实我哋睇翻呢个長生津咧，其實由2013年去到而家差唔多10年咧，其實都經歷過幾次嘅放寬資格啊，或者係調整金額啊，或者引入一個即係高額嘅即係資助額咁樣。咁其實我 喺我嘅角度嚟講咧，就其實當然啦，佢都一定程度一定係幫到啲即係中低收入嘅長者，咁佢可能會經歷一個比較寬鬆少少嘅經濟審查，咁都要做審查嘅，但係就變相佢哋可以比較容易少少。攞到一個高啲嘅資助金額，咁而今次嘅嗰個措施其實就直接啦，咁令到嗰幾萬個嘅長者就攞多啲錢，咁基本上嗰個 impact 可以咁講，都其實係幫到一定嘅長者嘅。咁不過問題好似頭先阿東咁樣講啦，即係話我哋其實需要，當然第一點啦，即時要考慮就係話財政嘅可持續性啦。咁因為而家係全部係由政府全資咁樣去處理，咁但係就主要因為喺我哋2016年嘅時候咧，政府做過一次退休保障諮詢，咁當時咧其實似乎政府就唔係好想做呢個嘅三方供款嗰個社會保險啊，咁咧所以變咗而家我哋好似咧只能夠靠長者綜援，再加埋呢個不斷優化嘅即係長者生活津貼咁。咁當然啦，另外仲有一點咧，其實我哋要留意咧就係其實政府咧喺佢嗰個嘅養老金嗰個設計或者假設入面咧，其實佢係仲有另一個政策係想嘗試配合嘅，就係嗰個叫做年金。咁我喺政府嘅角度入面咧，其實就對於啲中間收入或者中低收入嘅人嚟講咧，最好嘅做法咧就係退休嘅時候攞咗嚿錢強積金嗰度攞咗嚿錢出嚟咧，就去買年金。咁然之後咧，就一邊攞長生津，就一邊攞年金。咁呢個我估咧就係對政府嚟講，可能係一個最理想嘅做法。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其實香港嘅打工仔女係咪真係咁接受，或者係會咁樣去將好大嚿嘅強積金攞咗出嚟就去買擺落去年金嗰度咧？咁呢個係一個問題啦。咁同時其實而家大家都知道，即係國際金融市場嗰個環境係相當之唔穩定嘅。咁到我哋真係退休嗰一日要去攞翻嗰個強積金出嚟，咁依賴金融市場嘅投資回報，係咪真係可以提供到一個穩定足夠嘅養老嘅保障咧？咁呢度都會係一個問題咯。 嗯，咁所以你覺得針對長者生活津貼下屆政府，你覺得仲有啲乜嘢嘅所謂優化或者改善嘅空間，或者整體喺個目的係要令到長者有一個嘅退休保障嘅時候，而家各類型啦，無論長者生活津貼，即係強積金等等，你覺得仲可以點樣喐咧？先睇下屆政府有啲咩嘅可以做先呢、這個。 是我估第一個任務其實如果嚟緊呢個政府咁重視民生嘅話咧，其實新政府應該要重新再啟動關於養老金嘅諮詢。咁對我嚟講，上一次2016年嗰個嘅所謂退休保障嘅諮詢，其實係非常之狹窄，同埋係有啲過分地咁樣去即係。只能夠集中咗喺一個所謂叫做要經濟審查，一個就係冇經濟審查嘅方案入面。咁我估新政府需要其實將嗰個議題擴闊，去到成個養老金嗰、那個範疇入面，包括咗幾樣，包括咗要收集市民對於幾個措施嘅意見啦，包括係長者生活津貼啊，包括咗係呢個年金啊、強積金啊，以至到係咪未來有可能再做翻我哋即係之前學者方案提嘅一個三方供款嘅養老金嘅社會保險咧？咁我覺得未來新界政府絕對係有能力去做呢件事，甚至乎係去統籌埋商界去參與。咁所以我估即係。新政府是有这个责任和能力去启动这个重新启动这个养老金的咨询。 嗯，三方供款乐不乐观呢？譬如现在说取消强积金对冲已经令到可能商界有一些额外的负担，还要三方供款在个退休保障方面难不难达成共识？ 其实当然啦，你话判断政治嗰个环境，梗系有一定嘅难度噶啦。咁但系即系既然如果新政府系有咁有信心去處理民生嘅議題嘅時候，咁我覺得何妨即係不妨我哋去即係處理呢一個咁多年嘅政府都唔敢或者處理唔到嘅 問題。咁而其實最重要嘅係，其實我哋宏觀國際社會其實好多地方，其實包括祖國自己都有一個相對穩定嘅一個養老金嘅制度嘅。咁所以我覺得新政府呢個係絕對有呢個能力，即係睇下佢想唔想掂呢一個咁棘手嘅問題。 嗯，半分鐘到啫，我想知而家社福開支隨住人口老化越嚟越多啦，有啲學者提到所謂徵富人税，你同唔同意啊？ 我估香港嗰、那个税收嘅问题嘅最重要就係我哋需要有更加多嘅累进式嘅税项去支持各样嘅社会开支。 OK， 好啊，唔该晒欧阳大叔，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好，欧阳大叔就係岭南大学社会学及社会政策学系助理教授嚟嘅。点睇今次合并咗即係普通长者生活津贴同埋高额长者生活津贴划一3,915蚊啦，点睇？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9月1日就会系正式落实噶啦。咁啊，而家以资产嗰个上限嚟讲，就会用一个比较宽松啲嘅上限嘅。转头翻嚟嘅千禧年代，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将军澳天骏3B1A 座强制检测行动完成，大约362名身处受限区域内嘅人士接受检测，当中发现2宗阳性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会安排跟进。另外，政府亦都喺受限区域内派员到访167户，当中42户冇人应门，政府会采取措施跟进。警方今个月8日起推出的反恐举报热线，至今接到超过1600条信息。警方话会适时跟进收到的内容。警方亦都将会推出药章，推动化学品原材料相关业界在危险品和化学品方面做好安全管理和承诺遵守法例。当遇见可疑情况就举报。警方今个月起推出名为安全社区承诺计划，首阶段会针对和化学品原材料相关的业界，透过举办讲座、派发宣传单张等，提升包括五金和化工原料零售店、化学品供应商、物流业、大学、中学和私营实验室等的保安意识，防范化学品原材料危害到社区安全。至今已经有14间零售店铺和49间中学和大专院校参与。警务处跨部门反恐专责组高级警司梁伟基话：，以五金铺为例，如果有非业内人士购买高浓度和不寻常数量的化学品原材料等，就可能属于可疑行为。他又说，如果买方坚持现金交易，可能是为了逃避追查，呼吁零售店铺留意。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形容发动战争的俄罗斯将非洲作为人质。泽连斯基向非洲联盟发表演说，说乌克兰政府正在进行复杂的谈判，以解除封锁，令滞留在乌克兰黑海港口的粮食储备可以出国。他又说，正在乌克兰发生的战争对非洲国家来说似乎很遥远，但是战争导致食品价格灾难式上涨，令非洲数以百万计家庭亦都受到影响。非盟委员会主席法基说，有迫切需要进行对话，以结束冲突，恢复和平和全球稳定，是非盟的一贯立场。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35.02，瑞士法郎0.967，加元1.297，人民币6.695，英镑对美元1.227，欧元对美元1.053，澳元对美元0.68，系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634。日经平均指数报26,134点，升363点。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40.89美元，卖出1,841.25美元。 天气方面预测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酷热，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近月管道入口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在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另外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着黄大仙中心一段挤塞龙尾在彩虹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着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行车缓慢，龙尾在富豪东方酒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近着晋升工厂大厦车多，龙尾环宇海湾，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在马场对出。另外油麻地的西贡街有水管急收，西贡街去渡船街方向近着西贡街游乐场的唯一行车线仍然封闭，西贡的北潭路有斜坡巩固工程，北潭路近着北潭坳一段实施单线双程行车，九巴路线94号仍然都是要改道行驶。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回归原创微电影电影出发2022， 故事创作和制片人陈少琪。 今次这系列的微电影是分了4个独立的故事的，他们是关于4个1997年出世的年轻人，他们面对着事业、爱情、亲情、友情的冲击，他们就是香港的缩影。我希望透过这系列微电影能够鼓励到香港人继续向前行。 出发2022，6月25号起，逢星期六晚上9点，港台电视31。 2022投资市场信息万变，美国提速加息对港股会不会造成影响？ 美国是加速加息的，不够胆看港股看得太好住。我七小幅3.0，后市的前景不太明朗之下，从个股和策略性部署里面都找到一些投资的契机的。 一桶金6月25号下午最后一场2022投资月论坛，请来海基亚洲投资策略部主管温杰和大家分析，详情请留意每日两节一桶金节目内容。 星期一至五上午8至10，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頭先傾到關於合併啊，即係普通同埋高額長者生活津貼，咁都係劃一可以喺9月1号落實呢個措施嘅時候咧，合資格嘅65歲長者就可以拎到3915蚊啊。咁合併之前咧，如果已經係攞緊普通長者生活津貼嘅長者咧，就唔需要係再申請嘅，係自動可以攞到呢個比較高額嘅較高額嘅津貼嘅。咁社署都話啦，即係長者生活津貼咧，現時咧係惠及到超過64万嘅長者，佔年滿65歲人口咧42%，咁計埋呢個最新嘅合併措施咧，就話2022-23年嘅計劃啦，預算經常開支係去到314億嘅，咁比較起2013-14年度嘅實際開支嚟講咧，就係多咗超過1.5倍嘅。點睇今次長者生活津貼呢兩個額啊，普通同埋高額合併咧？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嘅咁。另外想同大家講下咧，就係而家香港人咧，如果要經深圳灣去內地咧，都要係喺呢個叫健 康疫站嘅系统嗰度咧，先预约呢一个嘅检疫酒店嘅，咁啊喺内地嘅呢啲检疫酒店系，咁啊议员就提到话，即系近呢段时间啦，啲嘅香港人或者本身喺香港嘅内地人咧，都话好难啊订到呢啲喺深圳嘅健康疫站酒店嘅检疫名额咁。亦都提到一啲建議嘅，係咪可以喺香港有一啲嘅地方，就係、是、在港疫站作為一個在港疫站咧？例如邊啲咧？就係、是、一啲而家已經吉咗嘅冇再用嘅檢疫隔離設施度用咧？咁等咧係喺香港做完一個嘅隔離檢疫，跟住先至閉環式咁翻返去內地，又可唔可以考慮咧有咁嘅建議嘅咁？電話旁邊又請你一位嘉賓啊，咁就係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文斌，佢又提出咗呢個嘅建議嘅。早晨，陳文斌。 早晨，萧乐文。早晨，各位听众。 早晨，陈恒斌。头先提到嗰个在港疫站系你提出嘅嘛？有冇讲下即系你整体具体嘅建议系点样，同埋点解会提出呢个建议？最近你哋见到嘅情况系点样咧？ 好啊，唔该。嗱，我建议咧就系喺香港设立在港疫站嘅，因为而家翻内地真系非常困难，而且咧系每日得千零个位嘅喺内地嘅疫站啦。金巴票咧其实亦都系受到限制嘅，因为内地咧。亦都好關顧我哋早前第五波疫情啦，亦都好擔心我哋即係可能會有輸入。咁加上佢哋內地防疫個要求咧，亦都唔能夠話接待我哋太多嘅即係由外地嚟嘅旅客啦。咁、所以佢哋喺疫站嗰個數量上面係限制嘅。 而家疫站嗰啲數量係少成點，同埋短缺成點嘅？係 千零個位。每次放出嚟就千零個位咁樣，咁就七日放一次。咁要市民要等七日，跟住咧就上網 book。我有個即係有個朋友，佢琴日同我哋講解咧，佢一登入去16秒之內已經打曬所有嘢啦，但其實16秒之內佢都 book 唔到嘅。咁所以可想而知咧，其實都好難。咁亦都有出現炒黃牛嘅情況啦。咁炒黃牛飛咧，有時你叫佢炒咧，佢都炒唔到啊。咁所以。即係可想而知，我哋香港咁多人，帶得千零個位，點會夠處理我哋需要翻去嘅人數呢？咁所以，既然咁樣咧，其實我哋香港如果要翻去嘅辦法咧，就只有清零嘅啫。咁但係，若果我哋永遠清唔到零，應該咁講，內地要開放，其實都係有一定嘅困難嘅。咁我哋有咩辦法去做呢？所以我就提出喺香港設立一個在港疫站，因為我哋而家香港咧，竹篙灣。因為佢係獨立廁所、獨立房嘅話咧，佢一期有6000張牀，第二期咧有14000張牀。咁另外嚟緊啟德咧，亦都係已經即係第三期都落成啦。咁一共有6000張牀嘅，啟德仲好有家庭房。咁就我希望咧，佢哋可以喺即係翻去內地之前咧，就喺香港先即係做一個閉環嘅住宿啦。譬如同內地商討七日係咪可以呢？點解我提出七日就係因為澳門其實都係七日嘅。咁若果我哋香港閉環住七日，咁每日做檢測，若果係 check 到有確診嘅話呢，就可以即刻喺香港就醫。因為如果返內地一確診呢，其實要等到清晒所有病毒先可以出嚟，咁嗰個時間係會好長。咁若果喺香港你一 check 到有病毒，即刻唔好返去。咁就喺香港處理啦。另外呢就係、是、個成本可以節省，因為我建議喺香港疫站呢就收返個飲食呀、基本價錢，咁可能幾百蚊一日呢就已經解決咗，就返去嘅市民唔需要俾好多錢啦。另外就係呢啲在港嘅即係設施呢，其實都係中央援建嘅，點樣使用其實係我哋香港決定㗎嘛。我哋係咪要嚟做確診隔離，應該要嚟做即係在港疫站咧，其實香港自己決定啊。但係做呢個咁嘅方案咧，係需要同中央去商討。咁所以我都希望咧，即係新任政府咧，能夠係可以同內地去商討。最重要一點咧，係減少向內地輸入病毒啊。因為如果我哋不斷咁有確診嘅人士翻咗去咧，咁要正常通關咧，我相信係好漫長啦。另外一點咧，就係我哋香港始終我哋有都要考慮對外開放嘅一個做法噶嘛。咁若果我哋又想翻內地，又要對外開放，咁只有清零嘅啫。但係如果我哋要開放，我哋就應該要諗其他嘅方法。所以咧，我建議香港咧就設立一個在港疫站。咁我亦都同內地有一啲官員去傾談呢一個建議咧，呢個概念咧，佢哋都話 從佢個人嚟睇咧，係值得去即係商討嘅，係值得去推動嘅。咁、 okay. 所以我都覺得其實係咪可以有機會去傾一傾呢個在港逆殺嘅概念咧？ 嗯，在港逆殺頭先你話啊，可以係去到即係七日做一個隔離，因為而家你翻深圳最隔離就係14+7咁樣噶嘛，即係如果你屋企有最尾個七日，如果你有地方係即係在家隔離咁樣啦。咁但係你話如果係可以減到七日，咁理論上你而家喺內地做嗰個嘅即係檢疫都可以係減到七日噶。咁同如果你喺內地已經減到七日，咪可能會即係出翻多啲額出嚟，可以容納多啲人咯。其實如果你係去到七日嘅時候，係咪同時兩邊都可以在港？其實係咪可以喺內地做檢疫又可以變七日咧？同埋我想問你講嗰個在港疫站係諗住喺香港係用幾多嘅數量嘅呢啲隔離設施去做咧？ 嗱第一樣嘢咧係翻內地咧，以前都係7+7嘅，即係七日喺酒店，七日喺屋企嘅。咁但係咧，而家按照我哋香港嘅情況咁反覆咧，要翻內地7+7咧，我相信係一個好大嘅困難。咁但係若果我哋在港疫站咧，係可以揾埋國家衛健委嚟幫手做監督啦。咁按照內地嘅要求去做曬成個防疫嘅地方，跟住翻去嘅每一日嘅檢測啊嗰啲，按照內地即係佢哋要 CT40 啦，我哋香港係 CT35 就夠啦，佢要 CT40。咁就即係做嗰、那個檢測嗰個情況係仔細好多嘅，咁先可以翻去咧。我覺得就希望可以同澳門翻內地嘅情況睇齊啦。咁若果喺香港咧，我希望啦，就尤其是啟德就有6000张床，竹篙灣就一期有6000张床啦，咁啊12000张床。咁當中4000张床，我建議咧就係、俾一啲緊急有需要翻內地嘅市民啦。另外有即係譬如話8000张床度咧，就係俾一般市民佢可以輪候去入住，然之後翻去。咁所以動用到嘅大概12000张床度啦。咁stand by 嘅有14000张床咧，要嚟即係處理疫症啦。咁我覺得就即係其實都相當足夠。加上我哋仲有其他嘅檢疫中心咧，其實都已經足夠可以應付我哋嚟緊嘅疫情嘅。啊，譬如話潭尾啊，或者其他地方咧，都有好多嘅即係呢啲方艙啦。咁嗰啲因為冇獨立廁所啦，咁嗰啲就可以要嚟處理香港確診嘅隔離啦。 嗱，個關鍵就係喺香港做完一個嘅檢疫隔離，咁然後如果成個過程都冇一啲異常嘅，你哋就會用一個巴士嘅方式閉環嘅，咁送佢過境啦，翻內地啦咁。咁但係所以個關鍵可能嗰個位就涉及到喺你哋呢個閉環嗰度係咪真係做到足咯？因為你可能都涉及一啲嘅職員、一啲巴士公司嘅司機等等咁。呢、這、一個位置就算你前面做足曬係冇問題嘅，係檢疫過程入邊正常的，會唔會呢度有漏洞咧？咁內地呢一方面有冇話提出過啲咩擔心或者風險咧？如果係香港真係做一啲嘅在港疫站，以你接觸到嘅意見， 我相信咧，如果要去陪伴呢啲人翻去嘅司機咧，其實都可以喺疫站裏邊隔離嘅。因為其實巴士公司亦都有佢嘅辦法可以處理得到即係確保每一個人士佢都唔會有確診嘅機會，因為要閉環就真係要閉環嘛。若果住咗七日嘅，又檢測到乘車人咧都冇病毒啦，加上如果司機其實都係喺疫站裏面係住嘅，佢哋可以輪班喺裏面住啦。咁若果佢住咗七日，跟住佢就呢七之後嗰七日咧，就連續喺度車啲人翻內地，跟住佢就再休息七日，然之後再入翻去住。咁本身人手嗰方面都足夠，大家都知道跨境車呢段時間咧，其實都停曬嘅，所有司機基本上冇公開。咁所以若果係有機會可以通到關，或者用呢種方法係喺全面通關同埋過渡性嘅通關咧，我相信呢一個係一個過渡性嘅通關。我諗即係跨境車司機應該都會可以有足夠嘅人手去處理，而家全部都冇公開，咁係咪可以有啲辦法可以令到佢哋有公開咧？ 喺疫情而家都叫做緩慢，有一啲嘅確診數字係上升啦、升溫啦，叫做。首先就係第一個考慮就係內地放唔放心做呢一個嘅措施咧，香港做隔離而唔係喺內地嗰度做。第二就係有一啲嘅設施，頭先都提到話喺香港做嘅時候都會佔用咗。雖然你話仲有其他嘅檢疫隔離設施嘅咁，喺用一部分嚟作為即係喺個在港疫站嘅時候，會唔會都有機會喺疫情發展或者惡化之下，令到有一個嘅不便，或者到時又要交翻出嚟咁，有啲咁嘅問題咧？ 我 就相信我哋經過中央一輪嘅大型支援之後咧，其實我哋香港檢疫嘅設施都非常之多。嗱，咁譬如話我哋有潭尾啦，跟住咧有洪水橋啦，青衣啦，仲有一路都未用過嘅我哋河套區啦。咁香港有嘅隔離設施咧，其實已經係非常之多嘅。咁當然啦，呢度再講疫站，若果我哋疫情去到好反覆嘅，我哋可以暫停噶嘛。可以即係放翻出嚟俾即係市民去做隔離嘅，亦都唔係話一定呢一個情況就係喺香港疫情，如果係好反覆，甚至乎第六波、第七波啊，去到好嚴峻，我哋都要繼續做即係隔離疫站。即係再講疫站，咁其實可以隨時放翻出嚟，但係冇問題嘅喎。 OK， 有冇直接同個內地傾啊？佢哋可唔可以增加喺深圳而家隔離嘅酒店房間咧？這個可能更加短期內可以做到，又幫到件事。 我相信我哋早前咧都多次向特區政府反映啦，就希望即係可以讓更多港人可以翻內地啦。咁但係咧，其實相信同內地去傾討嘅時候咧。都是佢亦都要睇住佢自己嘅情況啦，尤其是佢哋喺前嗰一兩個禮拜疫情都係反覆嘅，深圳亦都係啱啱做完全民檢測，咁所以我哋要同佢傾，其實我哋都了解到佢哋當地嘅難處啦。咁另外就係而家外國翻內地咧，本身啲市民都係要直接飛咗去當地，跟住咧就喺當地嘅酒店，其實入境嘅過程裡面。對內地嘅官員啊、工作人員啊，個感染嘅風險係好高嘅。咁所以若果我哋喺香港住咗七日，清洗病毒再翻翻去咧，我哋係有令到我哋自己都有條件向外開放啦，同埋就翻內地就七日。咁有啲地方嘅人想翻內地，其實喺香港都係一個好嘅選擇。 所以你呢個就唔係就係諗住俾啲陸路過關嘅人士，係即係搭飛機翻內地嘅人士都可以做到在港疫站呢個措施用到，係咪諗住？ 若果我哋有條件係即係七日有足夠嘅數量翻翻去嘅話，即係我哋首先梗係照顧咗我哋本即係香港人啦，係嘛？咁我哋香港市民如果夠使用嘅話，咁咪可以即係可以招呼埋其他人。其實我哋目的。都是希望幫國家係清咗啲病毒佢，咁令到咧翻翻去內地嘅朋友咧係可以係即係唔會有病毒啦。咁呢個都係我哋香港一直對外港口嘅一個意義嚟噶嘛。 嗯 ，OK， 好啊，唔該曬陳文斌，多謝你。陳文斌咧係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嚟嘅咁。另外想同大家講下有關於咧小朋友打疫苗，而家五歲以上嘅小朋友啦，可以揀納福必泰或者係科興疫苗嘅咁。三四歲呢一類咧嘅小朋友咧，就只可以係打科興嘅啫。喺香港咁啊，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咧早前就發聲明，就批准當地六個月大至到五歲嘅小朋友咧係可以打輝瑞以及係莫德納藥廠嘅新冠疫苗啦咁。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主席劉宇龍就話，六個月至到三歲打伏必泰嘅劑量咧，應該係成人啊大人嚟講咧就係十分一嘅咁，亦都要由經專業訓練嘅藥劑師係抽適當嘅份量出嚟。佢就話基本上都冇乜信心咧，可以能夠咁精確咁抽到個份量。咁就話如果藥廠佢冇提供一啲叫兒童裝嘅疫苗咧，香港就未必可以做到一個調整呢一個嘅安排，即係可能再細啲嘅小朋友都可以打到伏必泰等等。又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崔俊明，早晨。 早晨， 崔俊明，点睇美国呢一个即系佢哋有个嘅建议咧，话六个月大至到五岁嘅小朋友都可以打到辉瑞啊、莫德纳等等嘅疫苗啊。佢哋嗰个做法就系话可以用一个成人剂量十分一嘅咁，香港系咪可以直接参考到咧？ 其實美國講個劑量咧係成人嘅十分一咧，其實美國都有一啲專俾六個月至四歲啊，六個月至四歲嘅個劑型嘅。佢都係抽 0.2 毫升就唔需要抽到咁低嘅。咁但係當然啦，香港連五至十一歲嗰啲兒童劑型都未有，咁就好難做到呢樣嘢。咁就需要好似而家咁，都要由大人嗰度抽。如果用大人嗰度抽咧，正如阿教授講咧，都係抽 0.03 毫升。嗱 ，0.03 毫升咧，實在太低，即係太細。以我哋嘅經驗嚟講咧，我哋試過係抽 0.05 毫升。俾嗰啲初生嘅 BB 係維他命 K1 啊，試過 0.05 毫升，但係 0.03 毫升咧就未試過嘅啊，咁就 0.03 毫升咧就等於大人嘅十分一劑量啦。 咁呢個都可以做到嚇。咁但係就要做到咧，一定要個技術啦，同埋個誤差好高啊。咁所以咧，我相信都係要等翻兒童劑型嗰個比較安全啲嚇。 嗯，即係大人嗰個嘅毫升係去到幾多㗎？大人嘅劑量 嗱，大人咧個劑量咧就係 0.3 啦。啊，咁如果五至十一歲，即係我哋而家打緊俾五至十一歲嗰啲咧，就抽佢嘅三分一啊嘛。嗰陣時我講嚇，咁三分一就係 0.1 毫升啦。咁、啊、如果六個月，即係而家講啊，就是、美國啱啱即係已經可以俾六個月至四歲嗰啲咧，就係、是、大人嘅 0.03 咧就可以用到大人。但係頭先講過啦， 0.03 咧個誤差比較多啊，雖然都抽到嘅，但係個誤差比較多啲嚇。咁、啊、但係咧，我哋喺醫學界咧最低最低抽過係 0.05 嘅毫升嘅。 嗯，誤差比較多，但有冇一個可接受嘅範圍嘅咧？如果真係抽所謂十分一啦，俾小朋友可能有多咗少少或者少咗少少，有啲乜嘢嘅風險咧喺個劑量上面？ 係嗱，當然啦，就係、是、如果多咗咧，其實就多少少就不大嘅。最擔心就係、是、如果抽 0.03， 你太少個 0.03 咧，有機會未必刺激到個免疫系統產生足夠嘅抗體。 嗯， 咁、啊、所以其實反而就係少咗嗰陣時候產生唔夠嘅抗體嘅。因為根據美國嗰個研究，點解俾六個月至四歲可以用呢，就因為佢就第二、第三期嘅臨床研究就發現到咧，如果用呢啲疫苗咧打入去身體咧，就可以有效率咧去到80%。 嗯。第二而家疫情嚟講，需唔需要盡快俾呢一啲，尤其是三歲以下未有得打疫苗嘅小朋友都可以打到咧？即係如果考慮到呢一點，就算縱使抽得難啲，係咪都可以用呢個方向去考慮咧？ 系啦，就睇下嗰個急切性啦嚇，因為其實就個趨勢就希望好似流感針咧，都係由六個月開始嘅，六個月嘅就係 BB 開始嚇，或者細路仔開始，咁就睇翻個趨勢啦。如果香港個個案係嗱，呢啲係高危嘅，六個月至四歲都係高危，因為如果佢感染咗，無論係流感啊或者新冠肺炎咧，其實佢哋嗰個出現併發症，譬如話肺炎啊、腦膜炎啊嘅機會都會高。咁、啊、所以我哋學會都贊成係即係可以即係推行，就呢啲歲數嘅人士都可以接種。但係咧，如果用大人劑量，即係冇得選擇啦，即係連兒童劑型。嗱、啊、咩叫兒童劑型咧？兒童劑型咧有兩種嘅喺美國，係五至十一歲啦，同、啊、埋最近嗰個六個月至四歲咧。啊，咁如果攞到六個月至四歲至四歲就更加好啦，因為六個月至四歲嘅劑型咧，淨係抽 0.2 mL 啊，0.2 mL 即係毫升咧，當然係好啲啦嚇。啊，咁但係如果都唔得，不如用五至十一歲嗰個劑型嚟抽。但當然而家香港都仲未有。如果用五至十一歲嗰個劑型嚟抽咧，都用 0.06 毫升咧，都抽到，都多過 0.05 啊，咁都冇問題嘅。咁但係如果真係唔得咧，用大人咧，咁大人就冇得揀啦。即係如果抽就抽到嘅，即係用藥劑師可以抽到 0.03 毫升。不過正如我剛才講啦，就唔好抽得太少啦，即係嗰個情願多少少，唔好少，因為少咧你製造唔到足夠抗體咧就冇用啊，嘥咗佢。同埋六個月至四歲咧係要打三個劑，打三劑嘅，咁就會都多呢個資源嘅需求嘅嚇。 抽得多會唔會有另一啲風險？譬如之前話一啲青少年可能出現一啲心肌炎、心包炎嗰一類，同埋你頭先話如果用一個即係兒童劑型，你啲分兩隻嘛，有一隻就係五至十一歲，嗰一隻抽嘅話，抽幾多分一咧？點解會易啲咧？又 嗱，五至十一歲咧，就大約佢嘅三分一到啦，大約嘅三分一。咁就個好處咧，就係因為佢係抽佢0.06毫升，0.06毫升咧就冇問題啦。因為我哋話頭先講過啦，醫學界可以抽到0.05毫升都冇問題嘅，都準確嘅。咁所以其實就攞五至十一歲個劑型抽大約三分一咧，就係 0.06 毫升咧，咁就可以嘅嚇。咁有咩問題咧？如果抽多咗咁，當然啦。如果你多咗，其實個多少少咧就副作用其實一差唔多嘅啫，所以都係嗰啲肌肉痛啊、攰啊、頭痛啊呢啲嘅。咁就唔會話心肌炎多咗，因為點解咧？其實睇翻咧，最多心肌炎個年齡群組咧，反而係12至17歲呢個年齡群組，就並不是係六個月至四歲嘅年齡群組嚇。 嗱，講翻美國嗰個做法啦，佢哋就算係六個月至到五歲嘅小朋友咧，第一劑同第二劑之間嘅伏必泰咧都係隔三個星期嘅咁。嗱，而家香港嚟講，五至十一歲嘅小朋友打伏必泰咧，第一同第二劑之間係隔八個星期嘅咁。如果真係啦，有兒童裝又可以打到六個月都可以打嘅時候，其實嗰個期間咧，一至兩劑之間其實應該跟邊一套咧？你覺得？ 不嬲以嚟香港都係專家委員會都建議穩陣啲，即係隔耐啲嘅。雖然美國嗰啲就甚至乎可能佢話隔日日，其實佢哋個隔點解隔長啲咧，就係、是、因為佢嗰個抗體個水平會高啲。咁但係最初嗰陣時期咧，就係、是、兩劑啊、三劑都係隔廿日嘅。咁後期收尾佢哋都話隔長啲嘅目的咧，就希望啲抗體水平會高啲。咁當然啦，香港嘅做法就為咗防止心肌炎，尤其是青少年嗰啲，所以隔得長啲。咁我都相信即係安全性係比較緊要啲啦。所以隔耐少少會又好。 整體嚟講，你建唔建議而家政府快啲買呢啲兒童裝、兒童劑量嘅伏必泰疫苗咧？ 嗱，我覺得咧，因為如果去到六個月咧，如果起碼都要引入五至十一歲嗰個兒童劑型啦。嗱，嗰個五至十一歲當然你引入咗，起碼呢個年齡群組都可以用翻原先嗰個劑型啦，即係抽 0.2 毫升，就唔使好似喺大人嗰度抽 0.1。 Okay。 好，第二樣嘢咧就係五至十一歲，頭先講啦，如果你冇六個月個劑型咧，就喺可以五至十一歲嗰度抽 0.06 毫升咧，咁、 okay。 就冇問題啦。 好啊，唔該曬，崔俊明。崔俊明咧係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嚟嘅。九點鐘之後，香港電台第一台繼續千禧年代。 七一慶回歸活動的人士，由今個星期四開始，在住所和辦公場所之間實施點對點閉環管理，不可以參加聚集活動，每日需要到政府指定的檢測中心接受核酸檢測，在出席慶祝活動前一日入住政府安排的酒店。負責七一核心保安的大約1000個警員亦都需要接受閉環檢疫，但會獲發超時工作津貼。信報報導， 明報報導，政府上星期四公布第八輪指定檢疫酒店第一批名單，不少酒店網站顯示七八月暑假的預約接近爆滿。明報發現市面懷疑出現炒賣檢疫酒店房間，在網上平台有商戶聲稱可以協助預訂四星至五星級檢疫酒店房間，標價18000至23000元人民幣入住七日，網上的商戶開價高1.8倍到4倍不等。酒店業主聯會執行總幹事李漢成表示，不排除坊間有人炒賣酒店房間，又說食物衛生局官員昨日聯絡他討論檢疫酒店預訂和炒賣的問題。食衛局回覆查詢的時候表示，一直監察指定檢疫酒店的運作，如果發現違規會適當跟進。明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啟德體育園原本預計可以在明年年底完工，但是記者收到消息，受新冠疫情影響，園區入面的三大設施的主場館和室內體育館受鋼材物料供應受阻等的因素影響，以致建築進度放慢，最新評估需要分別推遲至到2024年下半年和年中才能夠落成，只有座位數目達到5000人的公眾運動場可以如期落成，意味設施要分階段啟用。外界關注會不會影響本港協辦全運會，消息人士強調，場館落成之後還有9個月到一年試運，時間上仍然充裕。星島日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香港旅遊地標珍寶海鮮房在南海不敵風浪沉沒，香港仔飲食集團昨晚宣布，海鮮房自從上星期二啟航離港之後，在上星期六駛到南海西沙群島附近水域，遇上風浪傾側，最終在星期日全面入水翻轉。集團指事發地點水深超過1000米，難以打撈，對事件感到難過。經濟日報報導， 文匯報報導，社署宣布會在9月1日起合併普通和高額長者生活津貼，每月的入息限額維持不變，到時將會可以劃一領取每個月3915元的長生津金額，安排適用於廣東計劃和福建計劃，直接惠及大約50000個正是領取普通津貼的長者，每人每個月可以額外獲得995元。文汇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将会在7月2日正式对外开放。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接受访问的时候表示，香港故宫馆由筹备到落成历时5年，适逢香港回归25周年，是祖国送给香港的重要礼物。王旭东认为，香港故宫能够以崭新而破格的方式策划展览，和北京故宫互补优势，是北京故宫的延伸，面向世界的窗口，承担和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和对话。星岛日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的社评说，社署9月1号落实合并长者生活津贴，划一为高额的3915元，有大约5万个长者今后每个月可以增领995元。社评说，增强市民的获得感是执政惠民的重要内容，新一届政府应该优先检视关怀安老等的惠民政策，对市民可以得益、财政承担不大、没有争议的项目应该快做并且做好，切实纾解民困。文汇报社评。 经济日报社评，本港新冠病例连续六日破千，安老院舍亦都再出现病毒苗头，长者加强剂接种率尤其明显，信息有可能因应老人免疫水平减弱再现缺口。社评话，严厉的外防措施恐怕有损国际地位，面对多款新变异株，久守亦都容易失，当局应该筹谋进一步降低接种年龄，全面加固防线。经济日报社评。 明报的社评就说，国务院港澳办对于下届特区管治团队提出五点期待，包括切实解决劏房龙屋问题，港德斩钉截铁，新班子应该尽快制定路线图、时间表和工作指标。社评说，市民对于政府施政缺乏信心，原因之一是官员回避具体承诺，新班子必须给市民看到公屋三年上楼不是口号，而是真的可以做到。明报社评。 信报的社评就提到，李家超新团队在处理土地和房屋政策方面很多都是旧面孔。社评说，舊面孔沒問題，怕只怕缺乏新思維，需要突破各種條條框框的非一般想法，如果擺脫不到陳規陋習的話，成功找到大量土地建成足夠房屋，無異於緣木求魚。信報社評。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道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 Toby 先跟你讲中交通意外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路的快线啦，是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博康村。重复多次，就是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路的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博康村。咁至于较早前城门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文化博物馆慢线的坏车就已经拖走了，咁而家龙尾就排到美城苑。就是城门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文化博物馆慢线的坏车已经拖走了，车龙就排到美城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和尖沙咀车龙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游丽村，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受到交通意外影响，车龙排到博康村，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南昌站，龙翔道去观塘车龙就排到龙盘苑。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体艺中学，象鼻山路去全景围方向，近住全锦交汇处一段咧，亦都挤塞，车龙就去到象山村。喺封路方面，葵涌嘅葵青路因为有水管急收，葵青路去葵芳方向，近住荃湾路嘅快线咧，仍然系封闭嘅。油麻地嘅西贡街同样都有水管急收，西贡街去渡船街方向，近住西贡街游乐场嘅唯一行车线咧，都系需要封闭。喺西贡嘅北潭路就有斜坡巩固工程，北潭路近住北潭坳一段仍然是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的措施，九巴路线94号要改道行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马鞍山翠涌华庭十五座、油塘高长苑高正阁、沙田水泉澳村崇泉楼、天水围天瑞一村瑞才楼、荃湾中心南宁楼、九龙城德朗村德奇楼和火炭和尚敦街十八号彩和苑。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页。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全民继续换证，迈步与时并进。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而又是1983或84年或1987至91年出生的人士，就要在今年7月23号或之前换证。而1954年或之前出生的人士，现在就可以到换证中心换证。大家亦可带同两名残疾人士一起换证，记得预约啊。 阿仔，第二阶段消费券好快就有啦，我想转个支付工具，你快啲帮我搞下，我怕迟啲转唔到啊！ 阿妈唔使急，无论系新登记人定系想转换储值支付工具收第二阶段消费券嘅现有登记人都可以慢慢拣，然后喺6月23日至7月23日期间登记或者更改登记记录。 我仲谂住要快人一步添。 只要合资格，8月7日开始都会分期收到消费券。不是先到先得的，还有成功登记或者转会之后就没得改，所以我们一定要看清楚先。 星期一至五上午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昨天就公布过千宗，继续是过千宗的本地新冠感染的个案，其中也涉及一些是在院舍里面的，就说多四间的安老院舍呈报个案，涉及到七名的院友和一名的职员。學校方面都有400多宗的個案，見到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就形容現時的疫情有慢慢上升的趨勢，但就不同在第五波疫情初期三天就回一回，就形容現在是10至14天才回一回，估計是跟大部分市民已經有免疫力以及是已經打了疫苗是有關係的，有個這樣的講法。你自己怎麼看最近的疫情呢？1872311 1872311，又請你一位嘉賓在電話旁邊，有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 早晨蕭樂文。 早晨何柏良，怎麼看現在疫情的上升的速度或者整體的趨勢繼續是維持在千多宗的？ 其實這些宗數呢就都是在預期之內的，因為呢就香港現在在個復常的階段，那個背景呢就是香港在2、3月的時候有一波大的疫情，還有就由當其時開始呢就整體香港接種了疫苗的人數呢都有一個比較明顯的增加，所以如果在現在復常就這些表列處所呢就有秩序這樣去到呢就放寬個疫情的前提下面呢，咁整體個個案有所上升，咁呢個都係合乎預期嘅。咁但係其實市民要留意呢就唔係每人有幾多新增呢啲個案啦，就係、是、檢視返呢自己到底嗰個疫苗呢係咪已經即係完成咗個接種啦。咁呢個市民係已經完成咗個接種呢，咁每日呢新增個案，咁你有千幾宗甚至乎2000宗、3000宗咁啦，咁其實對復常整體個大方向呢影響係唔大嘅。因為我哋如果你同返過往香港季節性流感去到比較，咁其實季節性流感香港一年有兩個爆發啦，咁而喺冬季嗰2、3個月嘅爆發為例咁啦，咁如果你係有10%嘅香港人受到感染啦，咁過往流感季節呢其實就嗰2、3個月裏面呢都講緊幾十萬人感染，即係每日都係講緊有幾萬人感染嘅。咁而流感呢就爆發期間呢就重症啊死亡嗰啲，咁醫管局 統計的死亡呢，每年大概有500到1000宗。如果你看回這些背景，我們現在去看現時每日1000多宗個案，就市民是不需要過分擔心。 嗯，整體的個案不需要，看數字上不需要太擔心，但看輸入個案都有100多宗，就說在第五波疫情來說都算是一個高位的。輸入個案方面有沒有特別到留意到，或者再要收緊，或者有哪些位置是覺得可能都要擔心呢？ 收緊就不需要的。如果你去到睇翻全球嗰個新冠肺炎嘅疫情啦，咁世衛嗰個統計都顯示咧，就全球各個地區咧，就嗰個任何即係嗰個感染咗佢檢測陽性嘅個案咧，都係呈緊一個下降嘅趨勢啦。咁如果呢啲感染之後相關嘅死亡咧，咁由今年嘅2月開始啦，咁全球其實都明顯咧就不斷咁下降嘅。主要原因咧就因為喺 Omicron 咧就喺世界各地都有一波大嘅疫情啦，咁同埋就整體全球人口接種嘅比例咧係上升嘅。咁暫時嚟到睇咧，就Omicron 全球嚟講都係一個主要流行嘅病毒株。咁所以咧，如果你話就算係有一啲傳入嘅個案有出上升咁啊，咁其實同我哋自己本地社區裏面流行緊嘅變異株咁啊，咁基本上係大同小異。咁如果你本身係大同小異，咁你呢啲入境嘅個案咧，就可以加埋佢係喺嗰個有個檢疫嘅要求啊，咁對整體嘅疫情嘅影響亦都係唔大嘅。 嗯，頭先你提到安老院有一啲情報個案，暫時嚟講，尋日就多4間有涉及到7名院友1名嘅職員啦。早前其實政府都公布過一啲涉及到學校同埋院舍嘅措施，以學校嚟講啦，譬如就話延長老師學生每日快測嗰個規定去到8月中啦，院舍就要求啲員工除咗每日快測之外咧，要每2個星期做一次核酸檢測啦。日後亦都要求一啲院舍嘅員工要打3針等等啦。咁呢啲措施你覺得係足唔足夠咧？又針對喺學校？同埋院舍， 嗱院舍咧就尤其是安老院舍咧系第五波疫情爆发嘅重灾区啊。咁个原因咧就系因为喺第五波爆发嘅时候咧，喺院舍里边咧，基本上咧绝大部分嘅老人家啊、残疾院舍咧系冇接种到疫苗嘅。嗱，咁而家咧就政府最近期公布啦，咁嗰个接种咗第2针。嘅安老院舍、殘疾院舍嘅比例咧就70%-80%咁啊，咁其實喺院舍裏面咧就算係近期感染過，咁如果係過咗3個月嘅話咧，即係佢感染之後到而家已經係過咗3個月啦，咁如果佢係未曾接種疫苗或者未曾完成嗰個基本疫苗接種啦，咁其實係有機會咧就再次感染嘅。咁喺院舍裏面呢啲嘅80歲以上老人家，咁如果佢係再次感染而冇按照而家嗰個建議接種疫苗嘅話咧，佢有機會係出現重症嘅。咁所以如果我哋去到要關注其中一啲嘅數字咧，就係院舍裏面嗰個感染同埋爆發嘅情況啦。咁所以如果而家在院舍裏面有個案咧，咁個處理辦法咧就同喺第五波初期嘅時候咧，應該係好明顯有唔同嘅。嗱，咁第一咧就係如果你有發現呢啲長者佢係新感染或者二次感染咁啊，咁不論佢嗰個有否接種疫苗，咁香港有新冠口服藥啦，咁係應該盡快咧幫佢哋處方個新冠口服藥啦。咁第二咧就係採取有效一啲叫移離去一啲合適檢疫地點嘅地方咧，防止嗰個病毒咧就喺安老院舍、殘疾院舍裏面咧，好似年初咧咁呢啲群組嘅爆發啦。啊，疫苗接種嗰度咧就有一個環節咧就比較可惜嘅，因為而家政府咧基本上佢上門幫呢啲院舍嘅院友接種咧，就差唔多100%咧都係接種科興疫苗。咁其實有唔少嘅老人家咧，咁佢或者佢嘅家人本身咧，佢意願係想接種伏必泰疫苗嘅。咁喺世界各地咧，亦都有大量嘅數據顯示咧，如果係安老院舍嘅長者咁啊，咁佢接種伏必泰嘅疫苗咧，個成效更加好，亦都冇一啲安全嘅隱憂。咁香港政府嘅專家都係咁樣講啦。咁但係就基於一啲即係我哋唔理解嘅原因咧，就政府冇安排上門幫啲院舍接種伏必泰啦，咁所以我都希望喺新一屆政府咧，咁就即係10日之後咁啊，咁就可以糾正咧呢方面嘅不足咧，就 盡快安排到上門可以幫呢啲院友接種復必泰疫苗咯。 嗯，除咗話影響到學校院舍之外咧，臨近七一啦，大家都會討論啦。喺而家疫情之下，會唔會都影響到舉辦啲大型嘅慶祝活動咧？咁你覺得有冇需要特別留意咧？尤其是見到當局譬如要求出席一啲七一活動嘅人士咧，都要喺禮拜四起咧喺住所同佢嘅辦公場所要進行一個點對點嘅閉環管理啦，亦都要求一啲出席嘅人士佢哋同住嘅屋企人同埋司機咧，要每日做核酸檢測啦。咁亦都話佢哋出席活動前一日咧，都要入住政府安排嘅酒店做一個嘅閉環管理嘅，係咪算係好嚴密嘅措施咧？喺防範呢一個嘅病毒係傳播方面，點睇呢一啲嘅措施咧？ 分開兩方面嚟到講啦，咁首先就臨近七一咧，就一啲大型嘅慶祝活動咧，咁我相信都係有所增加嘅。咁呢啲嘅活動咧，就盡可能應該避免咧，就涉及除口罩，因為如果你係有太多人去到聚集同埋除口罩嘅話咧，咁嗰個群組爆發嘅風險咧就會增加，因為你而家就喺社區裏面咧，咁其實都係有比較活躍嘅傳播鏈啦。咁另一方面咧，就係有一啲叫係會參加回歸嗰個慶典，咁如果係有國家領導人嚟到香港咁啊，咁呢啲嘅人士咧，咁就政府似乎有安排咧，就會預早七日開始咧，就有一啲閉環管理嘅措施啦。咁現時咧就照報道呢啲嘅叫閉環管理嘅措施，相對嚟講咧就比預期咧係寬鬆好多。咁而家呢啲嘅預期嘅安排咧，就內地嘅術語咧就叫兩點一線。咁即係話咧就要求呢啲嘅人士咧，咁佢喺嗰七日嘅期間，咁盡可能咧個生活就單調。咁除咗喺屋企同埋要翻去辦公嘅地點咁啊，就減少一啲不必要嘅社交活動啊，同埋盡量減少接觸其他人。咁再加埋咧，就每日有呢啲核酸嘅檢測啦。咁兩點一線嘅安排咧，其實內地已經係作為一個防疫嘅措施咧，沿用咗一段都幾長嘅時間啦。咁佢本身咧就對於減少受到感染嘅風險咧，都係一定作用嘅。咁但係如果你話想因為有領導人訪港，希望咧就將嗰個安全系數咧就做到萬無一失，就更加穩陣嘅話咧，咁你始終咧就喺七一之前，如果有七日，咁相關同領導人預計會有近距離接觸嘅咧，咁佢進入一啲指定嘅地點，就喺嗰度咧就嚟到隔離，咁樣咧係會較為安全。 另外都想讲澳门方面嘅疫情，就话累计去到寻日下昼咧，已经系去到36宗啦。咁亦都系涉及到两个群组嘅暂时分析，就包括一个系同住外佣群组啦，另外有一个就系一啲监狱工作人员嘅群组嘅。你点睇佢哋个疫情啊？而家澳门爆疫嗰个风险啊？ 嗱，澳门咧就佢喺嗰个疫情嘅阶段咧，同香港咧就好唔同。香港咧，我哋就已經經歷過第五波一個大嘅疫情啦。咁而家就係復常階段。澳門咧，佢哋暫時對於喺社區裏面咧有呢啲嘅個案咧，都係係一個零容忍嘅階段。咁背後主要一個原因咧，就係佢哋整體尤其是60歲以上長者嗰個疫苗接種比例咧，仲係未理想嘅。咁佢今次你睇到咧，其實澳門佢唔係第一次採取一啲嚴厲嘅措施，就包括就分區呢啲封控同埋全民檢測，佢唔係第一次做㗎啦。嗱，咁佢今次去到再做一次呢啲全民檢測，配合埋咧一啲防疫嘅措施啊，咁你睇到咧澳門咧佢係願意去到採取呢啲措施啦，係準備充足。同埋咧，就各方面咧，其實都係做得相當之有效率嘅。咁佢由喺社區裏面咧，發現咗有一啲本地感染嘅個案啦。咁到佢推出全方位呢啲全民檢測啊，各方面嘅措施咧，都係井井有條。咁主要咧，佢係事前有足夠嘅演練啦，咁同埋咧就善用呢啲電腦化咗大數據平台咧，就去到做各方面嘅安排啦。咁譬如佢哋就喺澳門多個地點咧，就安排呢啲採樣站咁啊。咁採樣站每一個站裏面嗰個輪候嘅人數啊，咁你經一啲手機程式嘅連結咧，其實好方便可以睇到。 咁佢哋嘅採樣人員咧，咁亦都係短時間之內咧可以完成到嗰個採樣啦，同埋就採用呢、這個十合一嘅運測方法咧，就短時間之內，或者話24小時之內咧，已經基本上咧就幫80%以上嘅澳門人咧就完成咗個檢測。咁所以咧佢今次嗰個應對咧，咁暫時嚟講就揾到有36宗陽性檢測嘅個案啦。咁裏邊有好多都係無病徵感染啦。咁我相信咧，就佢嗰、那個社區裏邊嗰個疫情咧，應該係短時間之內咧就可以咧係受控啦。 最後我都想問，因為美國嗰方面咧，佢哋嘅專家小組就話建議6個月大至到5歲嘅小朋友就可以打成人劑量，譬如伏必泰啊。或者莫德納啊嘅成人劑量嘅疫苗咧，就係1/10去打去呢一個年齡層嘅小朋友嘅，咁啊打3劑咁。香港有冇一個參考嘅空間咧？ 嗱，其實佢咧主要係建基於咧就美國嘅 FDA 咧，佢就睇咗藥廠咧就完成咗一啲臨床二期同埋三期嘅研究啊。咁嗰個嘅研究裏邊包括咧就有一啲兒童就6個月至到5歲以下。咁佢接種咗3劑伏必泰疫苗，佢嗰個抗體嘅免疫反應同埋一啲安全嘅數據，咁佢經過呢啲審視之後咧，咁佢相關嘅專責委員會咧裏邊有嗰啲醫學嘅專家，咁基本上咧就所有人係一致咧達成一個共識咧，同意咧俾佢批准咧就喺呢個年齡層嘅兒童咧嚟到使用嘅。嗱，其實佢唔係用緊成年人嗰啲嘅疫苗樽嘅，咁香港而家咧只係得一種單一成年人嘅配方啦。咁但係咧，其實佢針對唔同嘅年齡層咧，咁佢已經起碼咧係有3種唔同嘅配方。咁佢而家6個月至到5歲以下兒童咧。咁另外咧係有一個嘅配方，咁嗰個配方咧，咁如果佢係呢個年齡人接種咧，咁接種嘅份量咧同成年人亦都係唔同，係0.2毫升嘅。咁嗰個如果計裏面嗰個有效成分咧，咁就係而家成年人接種嗰個劑量嘅10分之1，就唔係話攞而家我哋打緊成年人嗰樽嘅疫苗咧抽10分之1嚟到去到接種，係唔係嘅？係另外一種嘅藥物嚟嘅。 OK， 好啊，唔該曬何柏良，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何柏良是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有关于近日的疫情都连续几日是过千宗了。自己点睇成个发展同埋个趋势呢，有冇特别都留意到，尤其是涉及到在学校同埋院舍入面都有一啲嘅个案出现嘅。转头返嚟再倾下，九点半钟之后继续千禧年代。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多名政界人士收到当局通知，出席下个月1日的庆回归活动前，需要遵守多项的防疫措施。其中收到邀请的行政会议成员、港区人大代表叶国谦说，出席人士要由后日起作点对点闭环管理，包括不要参与任何聚集式活动，例如饮宴等，亦都要采用点对点形式来往家中和工作地点。叶国谦在一个电台节目又说，相信会有国家领导人来港出席仪式，否则不需要闭环管理。加上香港回归25周年，经过香港国安法实施和完善选举制度之后，香港已经进入新阶段。如果国家领导人来港发表讲话，将会别具历史意义。将军澳天骏 3B1A 座强制检测行动完成，大约362名身处受限区域内的人士接受检测，当中发现2宗阳性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会安排跟进。另外，政府亦都在受限区域内派员到访167户，当中42户无人应门，政府会采取措施跟进。 澳门由前日中午展开的全民核酸检测预计在今日中午结束。新冠病毒感染应变协调中心说，截至昨晚十点已经采样585000多人次，其中超过360000人次的检测结果都是呈阴性。另外累计共11个10混1样本初步检测呈阳性，需要复检。中心提醒市民，今日中午12点之后，身处澳门仍然未接受采样的人士，健康码将会被转为黄色，并由警察送往指定地点接受检测，直至检测结果阴性才可以离开。拒绝接受检测的人士，必须接受14日指定地点医学观察。澳门这一轮的疫情截至昨日下午四点累计有36宗阳性个案。北韩国家紧急防疫司令部通报，截至昨日傍晚六点的过去一日，北韩新增超过17000宗发烧病例，累计超过465000宗，至今有超过462万人康复。朝中社报道，全体医疗卫生工作者以顽强的实践能力，奋战在紧急防疫战第一线。各级保健卫生单位工作人员全面保障国家建立的医疗服务体系，不断扩大救治成果。另外，医疗卫生工作者到黄海南道的医院彻查阻断并压制消除急性肠道传染病传播途径和根源，同时连续采取预防措施，彻底阻断季节性疾病的发生和传播。天气方面，预测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酷热，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241点，升77点，总成交金额56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11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439点，跌4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04.3跌2毫，新东方在线16.7跌3.2毫，腾讯控股372.8升2蚊，汇丰控股51.3升1.75毫，友邦保险80.5升1毫，中电控股68.65跌3.9，盈富基金21.6升8仙，美团198.3跌1蚊。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5，日元135.08，瑞士法郎0.967，加元1.296，人民幣6.684，英磅對美元1.227，歐元對美元1.054，澳元對美元0.696，新西蘭元對美元0.634。日經平均指數報26139点，升365点。港金報17240元，升2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39.6美元，卖出1841.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架坏车啦。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北角政府合处嘅慢线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北角码头对出。重复多次咧，就系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北角政府合处慢线有坏车，车龙排到北角码头。咁喺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路慢线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狮隧出九龙啦，近住水泉澳村嗰 段咧仲系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跟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油荔村；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分域街；英皇道去筲箕湾方向近住芬尼街一段挤塞啦，车龙排到模范村。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就去到龙盘苑。喺封路方面，油麻地嘅西贡街因为有水管急收，西贡街去渡船街方向近住西贡街游乐场嘅唯一行车线系需要封闭。另外，葵涌嘅葵青路咧都系有水管急收，葵青路去葵芳方向近住荃湾路嘅快线都系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同埋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世数25年，主持曾卓然、高福慧。 香港大会堂在1962年启用，是香港首个专门用作文娱中心的场所。它的音乐厅有座位1430个，剧院座位463个。而位于尖沙咀的文化中心在1989年启用，设有1971个座位的音乐厅、1734个座位的大剧院，同埋有496个座位的剧场。 当年在大学的中文系上创作班，我哋特意在课堂学习艺术评论。当时就预算学好艺术评论之后，中文系毕业在教书之外都可以多条出路。但一到2000年的时候，当时香港社会已经讨论兴建西九文化区的工作了。当时都期望香港会有香港文学馆。同一时间，香港艺术馆还有一个法国的印象派画展是非常成功。而当时的香港好像对文化艺术发展也充满兴趣。不少人认为工商贸易金融已经发展得很好的香港，可以在文化艺术上更进一步发展，甚至乎可以跟巴黎的艺术之都去比肩。结果一晃就十多年了，西九已经成为大家和仔女假日放电的海滨公园，也有各式的咖啡厅。望着 M 家博物馆里面年轻的工作人员，也都羡慕新一代能够在很好的艺术馆里面工作。 立法会在2008年通过216亿拨款，给西九文化管理局发展西九文化区项目。西九文化区位于维港海滨，占地40公顷。戏曲中心在2019年启用，设有一个1075个座位的大剧院。而耗资49亿的 M 家博物馆，总楼面面积125000平方米，在2021年11月11日开幕。而故宫文化博物馆就会在7月2日向公众开放。 大型工程需要寻求各界的共识其实很正常的，但同时发展停滞会直接影响到新一代可以得到的机会。西九文化区的戏曲中心也在2019年启用，寄望这些很好的艺术馆工程会带来更多世界级的艺术品到香港。 世数25年，星期一至五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星期一至五上周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首先傾到有關於普通和高額長者生活津貼9月1日合併的，那大概5萬個長者本身拎開普通長者生活津貼就會可以拿到現在高額長者生活津貼那個的金額的。那麼講下你的看法啦，1872311，另外剛才講到一些疫情和小朋友打針的情況，繼續歡迎大家打來1872311。想跟大家講下星島日報有一個報導提到說佔地28公頃的啟德體育園，那麼包括什麼嘅設施咧，就5萬個座位嘅主場館啦，10000個座位嘅室內運動場啦，室內運動館啦，同埋一個5000個座位嘅公眾運動場。咁原本一路都係話係出年係會即係完工嘅咁。咁啊，見到報道所講話受到一啲嘅物料供應嘅影響啦，成個落成嘅時間咧會係延遲嘅。咁大家都關心到啦，延遲咗究竟會幾時落成啦？同埋會唔會影響到本港都有份協辦嘅全運會咧？咁嗱，電話旁邊又請另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體育專員楊德強，早晨。 早晨。 早晨，楊德強，我見到《星島日報》有提到這個話原本出年竣工嘅啟德體育園係咪會遲咗啊？我而家想搞清楚先，最新個評估，你哋係咪都係仍然係出年係竣工嘅咧？ 我哋原先嘅計劃咧，就係2023年底咧就會完成啟德體育園嗰三個大型嘅場館啦。咁但係因為啲過去啲兩年半以嚟咧，受到疫情嘅影響咧，好多工程嘅進度啊，以至到譬如啲鋼材啊、啲組件啊運嚟香港咧，都係有延誤嘅。特別係咧，嗰啲船期咧就都係比較即係經常更改啦。咁所以令到咧個工程進度都係受到影響。咁我哋所以咧最近都係做咗一個最新嘅評估。咁就而家嚟講咧，就我哋有一個5000座位嘅室外運動場啦。咁嗰個咧係會可以喺2023年底咧係完成嘅。但是另外兩個場館呢，包括我們那個50000人的主場館同埋一個10000座位的室內運動場呢，那個體育館呢，咁呢兩個呢就要稍微推遲呢去到2024年先至可以落成嘅。 嗯，即係兩個到時係同時一齊2024年落成。 會有先後嘅，我們而家估計呢就那個室內嘅那個體育館呢應該就係2024年嘅年中啦。咁那個主場館呢50000座位那個呢就應該是去到2024年的下半年，咁就稍微遲幾個月啦。 嗯，但我想問，冇任何方法可以追得翻個進度咩？你頭先話涉及一啲鋼材嘅延誤，係影響得咁大嘅，延成九個月至一年喎，去到。 其實係影響好大嘅，因為除咗鋼材之外咧，仲有好多嘅物料咧，同埋啲組件咧，有好多係一早咧預訂咗喺外國啊，或者喺內地係運嚟香港嘅。咁但係呢兩年幾疫情咧，就好多船期都改啦。咁牽一發動全身，每一個環節咧係緊緊相扣嘅，咁大個項目嘅話，咁所以咧就係令到成個工序咧都係有阻延嘅。咁所以而家嚟講咧，這個都係我哋用咗好多方法去追噶啦。咁包括咧個承建商咧都用咗，譬如話當某一個供應商發現佢個供應係可能遲嘅話咧，都嘗試去揾其他供應商，以至到如果喺外國有啲供應商係遲咧，就嘗試去揾其他地方，包括內地啊咁樣。咁但係經過好多嘅工作之後咧，而家都係冇辦法。咁其實呢一樣嘢咧，對於都唔係淨係啟德體育園嘅，對於其他香港好多而家進行緊嘅工程咧，都有類似嘅影響嘅。 嗯，而家所謂遲咗或者缺嘅物料係咪主要都係鋼材？你頭先話喺海外同埋內地都有嘅，係邊一個嚟自邊啲地方嘅物料影響其實係大啲咧？ 兩個地方都有嘅，因為咧你咁大個場啦，我哋喺啟德體育園28公頃啦，咁大個地盤啦，咁以至到咧裏面係有，亦都有運動場啦，同埋有好多即係建築物嘅即係興建啦，咁所以係需要好多個物料嘅，咁無論你石屎啊、鋼材啊，以至到咧到去到即係一啲裏面嘅裝修嘅物料咧，其實好多都係要喺外國去訂翻嚟嘅。咁所以呢個咧係即係喺呢個船期方面咧係影響好大啦。咁而家咧我哋亦都需要追趕嘅進度啦。咁所以咧就上個星期咧，承建商就向呢、這個勞顧會提出申請，就希望可以輸入啲勞工啦。咁希望可以加快個進度嘅。 即係物料係一個影響，人手方面不足亦都影響到成個進度係嘛？ 冇錯㗎，因為咧而家嚟講咧，我哋去到體育園咧，其實在三個場館之中咧，就個石屎結構咧，喺嗰個户外運動場啊，同埋個主場館咧，都 基本上個石屎結構都完成咗8899噶啦。咁而家咧好多咧就要去到啲內部工程，包括咧一啲水電嘅設施啊，一啲消防嘅設施啊。咁嗰啲咧就喺香港咧都係比較難請呢個技術工人嘅。咁喺呢個香港嘅建造業議會咧，都裏面佢有個名單嘅，就邊啲工種咧喺香港係比較難請人咧。咁正正咧就係呢啲水電啊，同埋啲冷氣啊、消防呢啲咁嘅裝置嘅技術工人咧，都係比較缺嘅工種嚟嘅。咁承建商咧，由舊年開始咧，已經係做喺本地做好多招聘工作。咁但係嗰、那個招聘個反應咧，都唔係太過理想。咁原先估計咧就會缺差唔多500個工人嘅。咁因為嚟緊呢年幾咧，由而家去到2023、2024咧。都是一个好关键的时间，咁就如果缺500工人呢肯定对工程有影响嘅。咁经过啲即係大半年嘅招聘工作啊，咁其实佢哋都请到一部分嘅。但係而家最新嘅估计都仲缺呢430多位。咁所以呢就需要呢透过呢个补充劳工计划呢就要输入呢、這个其他地方嘅劳工嘅。咁希望可以尽快追返个进度啦。 但既然一早已经预咗系会缺人手，同埋刚才讲话都知道有啲边啲工序啦，譬如水电、冷气、消防呢啲，其实已经一早知道香港有几缺呢啲人嘅。点解会去到呢一刻先至话要用外劳嘅方式嘅呢？ 都唔系去到呢一刻先至决定嘅，而系呢样嘢呢其实都同呢、這个劳工处同埋建造业议会呢倾咗好耐嘅。咁中間呢亦都有嘗試呢，就係、是、透過建造業協會啦，希望培訓一啲本地嘅工人啦。咁所以只不過係上個禮拜遞交申請，咁但係其實之前呢係亦都做咗好多功夫，希望喺本地呢係培訓一啲工人啦，同埋可以招聘多啲工人嘅。咁但係個現實嘅情況就係香港呢而家呢刻呢一啲工種嘅工人係缺嘅，咁所以都冇辦法，一定係要喺外地搵啲補充嘅勞工。 而家有冇即係喺成個延期啦，叫做有起碼兩個大型嘅設施落成方面有延期啦，有冇其他因素有機會再進一步延期？你哋嘅評估有冇即係呢一方面嘅？ 嗱當然啦，即係而家嚟講咧，個延期最主要就係疫情啦。咁經過五波嘅疫情咧，其實就真係呢段時間咧，對於個工地嘅施工咧係有相當大嘅影響嘅。譬如舉個例，喺今年年初啦，第五波嘅時間最高峰，我哋香港曾經有一日有幾萬單確診啦。喺嗰段時間咧，其實喺我哋而家啟德體育園每一日咧係有2000多個工人開工嘅。咁但係喺個第五波疫情高峰期嘅時間咧，其實有好多工人係翻唔到工嘅。有一部分就係自己本身確診啦，另外有啲係因為屋企人或者朋友曾經係確診，所以佢哋咧。都被列為呢個接觸者，而要留喺屋企家居隔離嘅。咁呢啲咧，即係工人翻唔到工，其實對個工作都係好大影響。咁嚟緊咧，展望咧，我哋希望梗係希望個疫情可以平穩落嚟啦。咁我哋可以全速去施工，追翻啲工序啦。咁我相信呢一個係最難估計嘅嘅情況啦。 2025年嘅全國運動會啦，咁粵港澳三地都會係有份嘅，係舉辦嘅咁。喺主場館用唔到嘅情況之下，會唔會影響到一啲全運會嘅場地係喺香港舉辦呢？ 唔會影響嘅，因為全運會咧而家個計劃係2025年嘅秋天啦。咁我哋嘅主場館咧，而家嘅估計都係2024年嘅下半年可以落成，咁係有充分嘅時間咧。去做一啲試運嘅工作，所以咧呢、這個咧係對於2025全運會嘅籌備咧係完全冇影響嘅。 好有信心喎！因為下半年其實可能有萬一有其他因素再影響嘅時候，就真係可能影響到之後緊接住嘅2025年嘅全運會噶嘛。 因為當中咧由2024年嘅下半年去到2025年秋季咧，都有9個月至一年嘅時間啦。咁我哋而家睇嘅情況呢就都係好有信心可以喺2024年可以完成嘅，咁應該有充分時間預備呢個全運會工作，係應該對於嗰個籌備係唔會有大影響嘅。 所以而家你哋話延九個月至到一年嗰兩個嘅場館嚟講，嗰兩個設施嚟講，延九個月至一年係一個保守嘅估計定係一個樂觀嘅估計嚟嘅？ 呢個係一個現實嘅估計。我哋係綜合咗好多嘅因素，咁好詳細嘅評估之下所得出嘅一個結果。 同時我見你哋公眾運動場嗰個部分咧，就係可以如期落成嘅嘛。係呢、這個有冇話係預幾時用到？有冇話係到時落成咗之後舉辦嘅一啲項目又係會係邊啲咧？ 嗱，如果2023年年底我哋完成咗呢、這個。户外嘅運動場啦，咁佢最主要就係有一個11人嘅草地足球場啦，同埋有一個田徑嘅跑道。咁咧就有好多嘅譬如話陸運會啦，以至到一啲足球嘅賽事咧，都可以喺嗰度舉行嘅。咁所以咧我哋一完成咗工程之後，完成咗一啲檢測之後咧，就會開放俾包括我哋譬如田徑總會啊、足球總會啊、學校啊，以至就公眾係可以使用。咁呢個預計都好快，其實都。 OK， 我想知道今次嘅延期涉唔涉及一啲發展商要賠錢嘅情況？ 我哋而家評估咧，今次最主要嗰、那個出現呢、這個需要調整嗰、那個嗰、那個計劃咧，其實真係最大就係個疫情嘅影響。咁、我哋見到咧、那個承辦商咧係用咗好多方法咧，喺呢個疫情之下咧，都係去追個進度嘅。咁所以咧就而家我哋睇到咧就係唔係話個承建商有啲咩嘅問題而令到個工程去有出現咁嘅情況咯？基本上呢個疫情咧，大家都預計唔到嘅。咁亦都除咗預計唔到個強度之外，其實都預計唔到係影響咗香港咁耐啦。咁我相信呢、這個喺即係早兩年，我相信大家都未必可以估得到呢個疫情啊，可以兩年半都有比較長嘅時間影響住香港個好多。即 係 各行各業嘅運作 啦。OK， 好啊，唔該曬楊德強，多謝你。楊德強咧就係體育專員嚟嘅，講到其實本身就係《星島日報》嘅報導嚟嘅，就係啟德體育園咧就有兩個嘅設施，包括就係50,000個座位嘅主場館同埋10,000個座位嘅室內運動館咧，咁就係要延期9個月至到1年嘅。咁啱頭先都係講到涉及到一啲物料供應嘅問題等等嘅咁。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 1872311，有朱小姐打上嚟嘅，早晨。 早晨啊，蕭生你 好，請講。 咁咧就我咧打嚟咧就係、是、支持周永新教授提出嘅每個月3000元俾長者，就係唔使審查嘅。 即係你講當年嗰、那個 係啦， 全民退休保障嗰陣提過啲方案係嘛？ 係啦係啦，周永新教授團隊佢哋即係諗嘅呢個。退休保障啦，咁就3000元就好似係65歲以上啦，就唔使審查嘅。咁我就支持呢個方案，希望新一屆嘅特首阿超哥啦，佢就同埋阿波叔啦，佢哋就諗下啦。咁至於嗰、那個財政嗰個支付嗰度咧，因為呢啲都係納税人嘅錢啦。咁我就覺得咧喺真即係收入嗰度咧，可以喺股票嘅。息啊，收息啊，我覺得咧，香港好多有錢嘅人咧，可能佢收息咧成個億嘅，咁我唔知依家個税制咧，佢會唔會喺個股税嗰度咧抽翻？因為依家大陸咧股息税係要抽 10% 嘅，咁、 okay. 就係、是、啦。咁我都贊成咧，即係一般小市民可能佢都有投資股票嘅，可能佢譬如話我哋可以有個一年可能200,000嘅股息免額啦、免税啦，係咪？如果過咗200,000嘅，咁抽税好應該啊，或者抽幾多啊？咁希望阿波叔去諗下啦。 OK， 唔該曬，朱小姐。仲有黃生打上嚟喎，早晨。 係早晨啊， 早晨黃生， 黃 你好，請講。 蕭樂文， 你好， 早晨。咁我就想講翻咧，就係話嗰個疫情咧，關於院舍嗰方面嘅。咁我就喺彩霞村，咁我哋樓下咧就有個安老院咁樣嘅。咁咧我就見到話琴晚我都見到有啲12车車咗幾個老人家上車。咁我就睇到咧點解咧？因為佢嗰個院舍咧有一個亭子咧有一個大窗。成米啊，一米成一米咁大嘅窗咧，長期開住嘅。咁你有啲人喺裏面院舍住嗰啲咧，係當然出唔到嚟啲老人家。咁但係佢探嗰啲咧，就成日咧就喺個窗外邊咧，就攞啲嘢入去啊，就同嗰啲院友咧，想做傾偈啊，隔住個窗，就喺大家對面嘅啫。咁個窗係打開曬嘅。咁有咩辦法唔會話傳染到院舍咧？ 哦，啲職員又冇睇住佢哋噶，即係由得佢哋同個窗外面啲人去傾偈，由得啲院友可以。 會有職員。咁、 哦、 啲職員都喺度。咁、 哦、 但係咧，就有啲家屬咧，就係話攞啲嘢入去啊， 攞尿片啊，攞啲雜物啊入去嘅。咁、但係我平時見到咧，就嗰個窗就唔會閂嘅。 OK。 咁嗰條通道咧，那個平台嗰個通道，咁住彩霞村嗰啲居民咧，就好多時都係一定必經之路噶啦，行過嗰度噶啦。 明白。 咁變咗咧，係有啲人有感染到啊，自己唔知嘅。 担心可能有个危险噶嘛？呢个系黄生睇到嘅情况嚟噶。今日先喺年代嚟到呢度差唔多啦，拜拜。 疫情反复，快打啲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周伟业。 你有没有拖延症呢？你会不会将工作拖延到死线前还未完成，而积累了大量的压力，令到身心俱疲呢？如果你想帮一下自己正视这个问题，可以留意一下这一本书《五秒法则》。 作者梅尔·罗宾斯曾经是一位律师，亦都是多年的电视节目主持。他曾经拥有美满的婚姻，以及因为优秀学历以及丰富工作经验而来的自信。但在40岁的时候，他有了巨大的转捩点，他的节目被电视台停了，而丈夫的生意又遇上问题，导致他几乎破产。在这个关键时刻，他本应靠着决心和勇气去作出及时的反应，拯救自己的生活，但是他偏偏失去了所有的行动力，失去了朝气，失去了方向。 作者每日在这里赖床，明知道要去找工作，但是又不愿意去找工作，明知道要去学习新技能，去建立新的人际网络，但是迟迟不愿起步。他就是这样坐在梳化上面看着电视，意识到自己的颓废，但是又让自己继续这样下去，直至一个电视画面的出现。 在那一个晚上，电视画面播放美国太空总署火箭升空的片段，罗宾斯看着电视，火箭准备升空，倒数五、四、三、二、一。 这个倒数五秒的画面无意之间震撼了罗宾斯的心灵。他明白到再艰难的任务都是从倒数五秒开始。他顿悟到五秒法则，也即是当你缺乏动力去做一件事的时候，跟自己说倒数五秒，给自己五秒的心理暗示，然后立即起行。后来罗宾斯竟然将这一条再简单不过的五秒法则写成了整整的一本书，还成为了畅销书。所以有拖延症的你，请倒数五秒，立即去做你要做的事。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五秒法则》，作者梅尔·罗宾斯。